第三拜，一心观礼，从事西方，去此世界，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佛世界，名曰极乐，法藏成佛，号阿弥陀，名无量寿，即无量光，如来应证等觉，十号圆满，安稳住持，具足庄严，威德广大，清净佛土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第一句，一心观礼，从事西方，去此世界，过十万亿佛土。从我们这个地方起，往西边，离开我们这个世界，要超过十万亿的佛土。一个佛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十万亿佛土就是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。现在这个世界的广大，天文学家已经有点知道了。有的这个天，有的星球，在离开我们100多亿的光年之外。光的速度，一秒钟要3×10^8公尺，那快极了。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赶得上光的。现在天文学的望远镜什么的，靠近代的这些设备，能知道有100多亿光年之外的。我们要看见它的光，是100多亿年前它放出来的，古老的东西了。天之大是大，这还是现代的设施，目前的科学水平，将来还会知道的更多。所以佛早就说了，极乐世界离开我们是十万亿的三千大千世界，西方在那里。这么进一步说，佛不是遍一切处吗？所以说佛就是在西方，这是一种方便呢。所以善导大师说，指方立相。为什么你一定要说西方啊？善导大师说，有了示现成这么一个方向，使大家心有一个专项的目的地，就容易摄这个心，管住了这个心，心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容易集中。你告诉他在西方，他要专心还不容易。你根本不说西方，就是说哪儿都有，他更没法专一了。所以这种指方立相是一种很殊胜的度众生的一种方便。十万亿佛土有一个佛世界，名曰极乐，那儿有一个世界，名字叫做极乐世界。法藏他这个比丘已经成佛了，名号叫做阿弥陀佛，也叫无量寿佛，也叫无量光佛。如来那是佛的十号， 如来、应供、正等觉，这都是佛的十号。这里列举三个代表十号了，这十号都圆满了。安稳住持，在那儿很安稳的住持。那么《无量寿经》在这个地方说得很好，很圆融。如来者问呐，佛到底成佛没有？成佛多久？释迦牟尼佛回答，如来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佛从哪儿来？从哪儿去呀？所以也没有生，也没有灭，唯以愁怨度生。因为要实现自己的本愿，要来度化众生，所以示现在西方，为了要满足自个儿度生的这个愿望，所以示现了这么一个极乐世界在西方。成佛以来，这个时间是十劫了。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。阿弥陀佛是现在佛，正在说法。极乐世界目前也正在说法。我们这儿在讲景修结要报恩谈。阿弥陀佛也在极乐世界讲堂中说法，今现在说法。这就是极乐世界名号与成佛十劫。成佛十劫，这个在咱们静修结要虽然没多讲，在阿弥陀经里头有。今现在说法，十号圆满。极乐国土是具足庄严，一切庄严的事完全具足，威德广大。这个德功德大，威德就表示有力量，这些能够破除众生的这种无明啊、暗啊，所以救度啊，消除众生的业力，有威有德，非常广大，不可穷尽。一个清净的国土，清净两个字是非常重要。佛是无量光、无量寿，也叫无量清净，都是佛的名号。无量寿经是无量清净平等觉，也是阿弥陀佛的名号。心无量清净，所以清净心是非常之难得。心中无所思，很干净，很纯，一切放下，这就渐渐能跟佛相应了。阿弥陀佛，这就指出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，住极乐世界，为了愁怨度生，就现在西方极乐世界。在底下说出法身了，这么一说，为了满愿，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本体，我们真实之际，现在还要开显。所以这个就说法身了，法身就开显了。